生活有意义，生生活没压力，熬夜不起没有力气，一天到晚也不学习。什么生活有意义，什么生活没压力，乌云散开阳光进来，坐在公园里的长椅，我陪着你在一起到黑夜看流星，陪着你在一起，什么什么生活有意义，和你在一起。什么生活有意义，什么生活没压力，熬夜不起没有力气，一天到晚也不学习。什么生活有意义，什么生活没压力，乌云散开阳光进来，坐在公园里的长椅，我陪着你在一起到黑夜看流星，陪着你在一起，什么什么生活有意义，和你在一起。着你在一起，什么什么生活有意义，和你在一起。